针对有提问称台湾艺人登陆遭到了大陆方面的封杀，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近日表示，我们积极鼓励两岸文艺界人士合作交流，提供更多的政策便利，只要是正常健康的交流活动，都不存在所谓的封杀、干扰和阻挠的问题。北京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将于1月14日召开。市人大常委会的新闻发言人刘维林近日就会议的筹备情况进行了介绍。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大会预期开6天半的时间，而大会期间也将会安排9场的网络直播。2016年，北京演出市场的规模再次扩大，票房收入突破了17亿元，观看各类演出的观众人次达到了1071.4万次，同比均有增长。截至2016年的12月底，北京共举办了营业性的演出24440场，全市演出的市场票房收入达到了17.13亿元，同比增长了10.7%。演唱会、音乐会、马戏等演出的收入增长迅速，其中演唱会的票房贡献最大，达到了5.93亿元，话剧的演出票房位居第二，为2.6亿元。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是你的名 在郑州的某一个公交车上，一本丢失的日记本呢，刷爆了当地的朋友圈，本子上写着做最好的自己，同时也记录了一个郑漂2016年全年的收支情况，年收入呢92000元，支出76600元，结余15400元。其实说到漂这个词，我想北漂应该是最有同感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在计算着自己的花费，生怕一不小心花多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在外漂泊的人总是很不容易的，也希望我们的歌曲能够安慰你漂泊的心灵。 被我视而不见，这个残忍的画面让我痛到极点，突然不想再看见你敷衍的那张脸，不想听你说的谎言。我狠狠哭了一整个冬天，把你留在昨天做纪念，一个人反反复复去想去沉淀，终于了解爱狠狠哭完的那一天，我也该忘记你的脸，我就在一念之间看见了春天。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个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个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个9，摩尔龙。

现的旅程。要是没有寂寞陪衬，没有途中的灰尘，你怎会向往家门？你越是想要诚恳，其实越残忍，伪装不了你对我漠视的眼神。你无视我停心永恒，无视我理性我们，无视我奋不顾身。多想化成隐形的人，掩饰我伤痕，给你我的体温，好帮你驱走寒冷，看不见也能感受心疼。我想化成隐形的人，隐藏我的泪在翻滚，我在你凌乱世界留下的指纹，对你是没心跳的一个吻。 前中国首份姓名大数据的报告显示，中国重名人最多的名字呢是张伟、王伟和王芳。2016年，中国父母最喜欢给男孩子取的名字是浩然、子轩、浩轩，最喜欢给女孩子取的名字是子轩、子涵和诗涵。这些名字呢真的都还蛮好听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重名呢？ 觉得犹豫是必须。

经典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最近的朋友圈和微博，账单这个词可以说非常的火，不管是2016年的支付账单还是外卖账单，都在朋友圈里刷了屏。很多人对自己的账单都表示吃惊，感叹道，我居然在吃上花了这么多钱。其实每到饭点的时候，叫外卖都是很多懒人的首选，这也使得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并称为服务界男女通吃的绝代双骄。他们非常的辛苦，为了你的三餐外卖风里来雨里去，甚至有的时候比10086还要贴心。根据最近的一组调查显示，截止到2016年的6月，我国的外卖用户已经达到了1.5亿人，而外卖的渗透率达到了21.1%，半年增长率更是高达了31.8%，这相当于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点过外卖，而其中白领和学生占了大头。外卖市场打得火热，各大外卖平台也是一言不合就放血揽客，比如红包免单等等。而撑起外卖市场的绝对是一个个的外卖小哥，一生你的外卖到了，真的是甜过初恋的感觉。除了能够帮你解决人生难题吃什么之外，外卖小哥还能够帮你买油盐酱醋，甚至还送洗衣服送药暖心，可以说是夏日里的凉风，冬日里的一把火。可是关于外卖这个行业，据说一天有100个人想要面试送外卖，而另外一边有150个小哥已经准备离职了。压力山大的外卖小哥呢，有的一次接8单，无论天气时段，一个小时可以跑遍3公里之内，恨不得化身神行太保。而送快递期间呢，还要面临各种事故自理被投诉的风险，有的时候辛苦一天1毛钱也拿不到。都说外卖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他们是风里来雨里去，不管什么天气都没有阻挡他们给你送餐。饿了就点外卖，虽然不及爸妈的手艺，但是却能够带来时间和饱腹之后的满足。而这份满足不仅让漂泊在外的你感到踏实，也饱含了外卖小哥的一份深情。所以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记得感谢那些曾经给你带来过便利和服务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着实不易。希望快递小哥在寒冷的冬天也能够过得温暖一些。如果你见到他们或者是叫了外卖，一定要记得跟他们一个微笑，或者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

是很好的，将愿望的纸飞机寄出去，因为我们等不到那流星，认真的决定命运的引力，却不知道到底 说出十分冷漠，难过陪在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孤单单这一刻如何确定你在 记得小的时候，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一台收音机，每一次打开都会传来滋滋啦啦的声音。清晨我们会从收音机的声音当中起床，开始新的一天。现在想来，与收音机有关的种种情怀真的是让人非常动容，而它也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如今的广播已经实现了在线收听，而在我看来，广播就是一位忠实的老朋友，你听或不听，他都会守候在那里。这个时间突然想用以前的方式跟你打一个招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新机场建设，北京市发改委介绍，北京新机场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开工，航站楼核心区正在进行主体结构的施工，飞行区场道工程也在开工建设，京津冀的城际铁路网建设也在全面的启动当中。目前北京城市的轨道交通运营在建的线路达到了20条，在建的里程在357公里。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国家食药监总局五部联合印发了《全国奶业发展规划2016到2020年》，提出强化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监管，严打违法添加行为，打造国产乳品品牌等措施，以保障优质的安全乳品有效供给，加快建设现代奶业。北京市商务委、北京市农委和中国蔬菜流通协会组织启动了2017年保障春节期间首都市场蔬菜供应的联合行动，增加节日期间北京蔬菜的供应货源，畅通蔬菜产区进京销售的渠道，以保证菜品的新鲜和稳定的价格。目前北京市区商务部门加强了与河北、天津、山东、内蒙、海南、广西等13个省区市的供京蔬菜生产政府的对接，积极组织货源，增加市场供应。北京市从即日开始将会上调部分的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金和义务兵的优待金标准，其中抚恤金由过去每年最高的60210元提高到了66230元，增加了6020元；义务兵优待金由每人每年的2.81万元提高到了3.06万元，增加了2500元。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下了一夜雨，下了一夜的情节，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无怀心意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 反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不欢喜你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 盼了又盼，演唱会终于在今天晚上要开始了。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拿到969的免费门票呢？其实这一次的演唱会可以说大家期待都非常多，而且我有看到很多的朋友也在积极的跟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和互动，积极的来领取门票。我想拿到门票的你也一定很开心吧。不过如果你是没有拿到票的朋友依然想去现场观看的话，提醒你在今天下午的5点将会有一场红毯秀，届时将会有很多的明星、企业家、老板、 CEO 还有你想看到的人会在红毯上出现哦，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我们的地址呢是在北京剧院，希望到现场的时候可以看到你的身影。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0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静静看着窗外熟悉的路口，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投影在你的心中，只带走一些回忆。匆匆遗忘，第一次遇见了大海，都天真的以为这是海枯石烂的言语。你为我唱过最骄傲的歌， 话说医学界医生的字体可以说是自成一派，也是一股清流，经常会看到病历单上

下一刻轻松送给你。

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直爽，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 此刻，唯一你相伴。